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路况，紫竹院路紫竹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事故，后车拥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路段受交通量加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今天能听出我这个感冒确实是又中招了，是吧？这个才隔了15天，然后第二轮感冒又来了，好吧？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最近这个天气忽冷忽热是有关系的啊。据说这周五开始又要这个温度降下去了，今天可以达到27度，但是周五的时候又降到10度。所以在这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北京时间9:0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问候一下现在特别特别活跃的家族二群，你们居然三个人还在共享位置，我们干什么？好吧，不管共享位置，几个人共享位置，但是现在我们都在收听同一档节目汽车音乐会，在共享汽车音乐会，是不是？然后大月呢是在丰台收听，还有这个水月是吗？水月也在丰台收听，怎么这么多的月呢？夜长梦多最近很活跃啊。 Double Song 现在在北京琉璃河工业区收听，李湘呢是在房山收听，还有呢板城烧锅酒在房山收听，还有小懒猪新朋友现在正在西城区收听，还有情绪稳定也来了，同辈 Mr. By 傅婷婷，还有不要刷屏嘛，看看还有谁。好了，找不着了，刷屏了，冰姐快翻我啊！对，还有你，其他人就在等等里面了哈。还有谁？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也欢迎新朋友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4月18号，好日子，星期三，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关注一下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第八代全新凯美瑞上市以来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车型了。3月31号，广汽丰田2018款的全新汉兰达全国正式 到店上市了。自从三月初发布以来呢，2018的全新的汉兰达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新车推出了三款前脸造型设计，增加了尊贵版车型款，全新新增了多项科技还有安全配置，而价格区间呢保持不变。市场建议指导价呢为239800到330800元，核心等级车型的价值呢提升过10000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豪华大七座的 SUV， 全新的汉兰达拥有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精致豪华的车厢设计，还有丰富灵活的储物空间。第三排座椅可以完全放平。那么新车呢，搭载日本原装进口的 2.0T D4ST 双涡管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匹配6前速变速箱，强动力低燃油，百公里综合工况的油耗最低仅为8.2升。新增了 Toyota 还有 Toyota Safe Sense 智能安全套装，安全性全面提升，而导游塔特有的这种安全的这种体验哈，你可以体验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的歌曲，看一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Nibela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gotta have it。第29名 张靓颖感觉。 第28名 品冠最幸福的时间。 每当抱着你的瞬间，忍不住亲吻你的脸。 第27名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帅帅大步的走开，不念迷信的小小飞。 第26名 J Mark Only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ust go. I don't like it. The Vellas,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这首歌是完美音调三的电影插曲。完美音调三呢，是一部2017年美国的歌舞喜剧片，电影讲述了毕业多年的美丽女生们再度聚在一起的故事。歌曲上周第40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30位。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好了，时间的缘故，继续攀升。我们先来听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它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来，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念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一个人的精彩，会唱吗？那这首歌曲特别提神提气哈，源自于专辑《红蔷薇》当中。 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的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甩甩大步的走开， 不怜悯。 专辑当中歌曲呢，是从很多首歌曲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包括了喜欢的这个灵魂乐呀、R&B 啊、抒情摇滚，还有动感的舞曲等等多种元素。一个人精彩，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FM 97.4，就是喜欢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执子之手，后面我就不念了哈。正在四元桥的一家家居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早上就去买家具哈。还有一群当中的抽烟喝酒烫头，还有韩炳正，无声若只是梦，不去刷屏啊。字母妹妹在紫玉华府收听，还有在路上2018好久不见，还有董哥，哇，这更得说。好久不见，最近正在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哈，在追剧。好久不见，好了，还有天下第七， 龙航、曹猫猫、快乐的小猪英兰，还有一选当中的雨天、花开半夏、彤彤、一天一点爱恋、友善的腹黑君、大风起兮云飞扬、大眼有神、沙漠突突、彩彩、习惯有你、龙航等等。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重温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江靓颖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歌词唯美动人，表达了一种思念的情绪。他说边开车边听，哎，创作好的旋律，于是就有了歌词。你看我就说嘛，开车和音乐特别好的结合，感觉有感觉了吗？ 天到来，融化的冰雪灌溉绿色的一切，你给我的爱，百合的气味弥漫了整个世界，最温柔的语言萦绕在耳边。 Oh no no no no no no， 因为这种感觉 特别， 只是这种感觉 对你的思念，这感觉那么自然，不能停止去感觉，每秒的心声我都能感觉，爱你就是如此的简单。 Only love， 这感觉一点一点像个用心去感觉，放在每个细节让我能感觉，你的心跳是否跟着我 这感觉。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哎，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开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灵感，比如说这首歌曲就是张靓颖在开车的时候就听已经创作好的这个旋律哈，哎，突然觉得有灵感了，于是就把车停在路边，40分钟之内就把这首歌曲的歌词写完了，感觉来了就是一气呵成的哈。你在开车的时候，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灵感的哈，但是一定要有音乐相伴。然后，但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音乐相伴呢？那当然是汽车音乐会的音乐相伴了。哦，拐着弯儿哈。好，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特别温情的歌， 这是品冠写给自己的宝贝的。他说因为经常东奔西跑的，很少和孩子相处，特别爱这个爱笑的小天使，写给他一首歌吧。 来到的那一天，说不出莫名的感觉，你的笑轻轻柔柔又甜甜，融化我的世界。每当抱着你的瞬间，忍不住亲吻你的脸，你那温柔会说话的双眼，照亮我的一切。你的快乐悲伤我了解，陪你笑陪你哭一遍又一遍，我会用心建构你想要的世界，幸福在蔓延。紧紧抱着你在身边，是我最幸福的世界。生命一谢你的出现，在变，对你的呵护不会变，我爱你到永远。 好温暖温情的作品，来自品冠的《最幸福的时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品冠坦言说女儿薇薇呢是他的心头好啦，尤其是感觉他就是一个超爱笑的小天使，但是因为工作很忙啊，所以很少有时间去陪伴这个小天使，所以呢每一次回家呢都要把握好和孩子相处的时间，觉得这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哈，所以写了这样一首作品。第28名确实很感动啊，听了这首歌曲之后我都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也想，好想念我家的猫咪发财。好，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re we are at the crossroads once 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吧，可谓是久唱不衰，但是有点歌红人不红吧。来自 Trademark 乐队的这首 Only Love， 上周第41名，本周上升到第26位。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观冰川，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五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广汽讴歌 CDX 运动豪华 SUV 震撼来袭，2期30%低首付，12期更享零利率，4期特惠有好礼，购车即赠全险，更多礼遇详询广汽讴歌当地经销商。 Acura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本市的扩散条件逐渐转差，今天白天有轻度霾，夜间有加重的趋势。随着空气污染物的不断积累，影响空气质量。从今天到后天，本市处于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中，请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采取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需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林志颖出道届满25周年，他精心筹备音乐，终于推出新专辑《我的骄傲》，强势回归乐坛，回归12年，再度重返歌手身份。为此，他在四平街封街举办签唱会，当晚签了近4个小时才顺利结束，共卖出多达2000张专辑，预购榜冲上第一名，好成绩。林志颖预告下月将会有大陆场次。继3月率先发布单曲《I Need Love》及 MV 之后，曾轶可再度发力，将于4月20号发布又一支单曲 MV《Need a Friend》。昨天，单曲 MV 片花首度曝光，在预告片中，曾轶可一袭白衣站在废弃的泳池旁，透过水汽和缭绕的烟雾注视着你，与上一张 MV 中色彩分明的派对舞会形成强烈反差。两支歌曲都以 Need 命名，分别探讨了爱和友情，而这种诠释更像是曾轶可的独白，一层层拨开时间覆盖的残茧，过往被忽略而最可贵的真实变得清晰可见。阔别4年，张敬轩红馆再度开唱，于2018年6月15号到17号举行第4次红馆演唱会，预售迅速被秒杀。这次的演唱会可谓是万众期待，其众多经典作品如《My Way》《笑忘书》《酷爱》《樱花树下》《青春常驻》《找对的人》《过客别墅》《罗宾》《不同班同学》等等，更被称为许多打动人心的集体回忆。4月19号，广西桂林秀峰区第8届民族歌曲节盛大开幕，这是广西省政府组织的大型传统民俗节日活动。金色梦想艺术团7位优秀代理作为特邀嘉宾压轴出场，参加本次大型盛会文艺演出活动，也为民俗盛会献上精彩的表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持续车多拥堵，建议后车绕行路况较好的平安大街。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点35分25秒，欢迎回到今天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4月18号，好日子哈！看看大家现在此时此刻都在做些什么。超的幸福在我们的官微 say hello 了，你好，还有老董，还有吃饼少爷小严，这头像真像一个外星人啊！还有心里话特洛伊，好，你们对我的这个安慰我收到，谢谢。还有沙漠官方微信平台，希望更多的新朋友把这个2维码发过来哈，我加你们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吃饼少爷小严把2维码发过来，加个好友。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汽车能源的角逐，氢将叫板电啊。在汽车行业普遍触电，纯电动车市场正挤得无处下脚的时候，哎，我们突然发现有不少企业投身燃料电池车，氢燃料电池车的这种呼声越来越高了，并被誉为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2025年对于全球汽车行业产业来说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按照各国规划，届时新能源汽车将占绝对主流。虽然氢燃料电池车的发展已经被提上日程，但未来10年氢燃料电池是否有所作为呢？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是否能叫板当前作为主旋律的纯电动车呢？对此，很多汽车厂家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未来10年的乘用车市场应当是以电为主，氢为辅的。哦，明白。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XL Lounge Solo G Won't Forget You。 第24名， 南拳妈妈香草巴夫。 第23名， 徐浩小童宝花草间。 滴滴的船头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 第22名， 杨丞琳遇上爱。 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脸一。 第21名，杜德伟 The One You Lov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haven't called you lately. We left it behind us. One touch reminds us. And I know one touch reminds us. Remember the sleepless nights? They couldn't last forever. Remember the midnight drives? The feeling of now or never. The good times, the bad times. Tell me, do you remember? All day, all night. I won't forget you.Too young, we used up all our lives. We never thought of home, and I'm still holding on. What you want, boy? Tell me what you want. Should I call? Can't forget that look in your eyes. Drop it slow, turn it left to the passenger side, and let me win. Forget You 来自 Pixie Lott、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很小一只啦，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婴儿，就像小仙女一样，因此呢妈妈就称为她是 Pixie 小精灵。刚刚带来这首歌曲 I want to forget you I want to forget you， 发行一周呢就一举拿下了英国单曲榜的首位，上周第30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25位次，反正也有八种。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一种冰淇淋，这是宇豪这个回老家的时候听到熟悉的，八扑，应该是八扑叫卖的声叫卖声的时候创作了八扑叫卖声，就卖冰淇淋的哈，所以大家知道了哦，原来香草八扑就是香草冰淇淋啊。有请南拳妈妈。 昨晚下过雨后，操场的湿气很重，篮球上的水滴也没有干过，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操场的青草香不是飘到我梦中，上课的时候自己的脸孔想那个球怎么老是投不中，随后10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 这么听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 都是关于童年的回忆，想起了小时候。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香草八步，上周第42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就在台湾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叫卖的这个冰淇淋啊，就是像就是八步八步，一吹喇叭就知道，哎，卖冰淇淋呢来了，小朋友就通通都跑出去了。 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 啊，是吗？对，我们这边北京呢，小的时候就是那个5分钱的冰棍，奶油冰棍还记得吗？3分钱的红果冰棍，是不是？又透露年龄了。好，再见，南拳妈妈，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腾宝， 啊，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蜻蜓、蝴蝶， 还有呢？ 蚊子。 小路迈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风景如反复惬意的舒服， 风起伏，看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自如，花在时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把你留住，用最简单的方式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清楚生活的能见度，千篇一律的速度让人变得麻木，内心的纹路细腻模糊，一滴一滴的穿透青石板路，顷刻间的时光冲进尘土，收获一晚的孤独，享受自我删除的自如，花在时间的小路通往何处，树荫下的脚步相处，是你最钟情的态度，是慈悲谁描述的别有意图，心若无足谁能凝固你脚步，行走的山水泼墨了那回家的路，给大好的时光都奢华不顾，挥霍可足，是生活赐的礼物，偶尔停下脚步片刻驻足，被最慵懒的花束晒到销魂程度才满足，花在时间的感悟难得糊涂，花香散到各处等你细入，可只能闻到一股迷路，彼此都会舍不得， 觉得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整个的心情都变得很安静，心灵都变得很纯净。这首歌是以儿童的视角，用最淳朴的语言来描写对世外桃源的追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来自徐浩和小童宝的《花草间》。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站牌有没有线索可猜，我问谁够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盼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是安排，对的时间和对的人揣，感动一定会很快，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 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爱爱的平凡女孩，不需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涟漪放我心里面，遇上爱某年某天，两人之间有默契相连，从那天我就会许下 杨丞琳遇上爱，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六位，第2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非常好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杜德伟翻唱的一首英文歌曲，甚至这一次的翻唱呢，比原唱还要成功。杜德伟用他特有的唱腔，把这首歌曲完美的诠释出来。The One。You lov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伴你在上班的路上好好享受吧。想进群的话，把你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就是这样的简单。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好啦，

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alking about me lately, telling all your friends how much you hate me. But who you calling up when you get lonely? When you get lonely, yeah. You be saying real, real nice things when I'm touching you. You be getting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jealous when it wasn't you. Oh, and every now and my iPhone rings. I be telling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Yeah, baby. Why you always act like you don't want me? Don't make me bring up your dirty laundry.We always on and off until you're on me, until you're on me, yeah. You be saying real, real nice things when I'm touching you. You be getting real, real, real, real, real jealous when it wasn't you. Oh, and every now and my iPhone rings. I be telling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I told you.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Saying something different now. You wanna break or just to fix it now? Oh, baby,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on my bedroom floor.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You said it was over. It's over. But your clothes say different.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英国的男歌手 Lin Pan 的这首 Bedroom Floor、说起 Lin Pan 这个名字可能你不是那么的熟悉哈，但是如果提到 One Direction 单向乐队你就再熟悉不过了。对， Lin Pan 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这首 Bedroom Floor 是2017年底也算是新鲜出炉的一首作品吧，也是他个人的一首单曲哈，一个人发行的单曲。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5:22，我是腾军，你是谁？也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还在听的话，方便的话来刷一下存在了。更希望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一群都满了，二群也快满了哈、哦。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好啦，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给你介绍一个春季赏花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 要给你推荐的这个春季赏花的好去处呢，稍微有点远哈，但是就到这个五一的小长假了，不妨可以计划起啊。春天呢，适合去的地方很多，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广西的隆安，哇，纯白花海，世外桃源。春天呢，更望湖荞麦花开了，那绿水清流，青山环绕，放眼望去，星星点点的花海汇成了白茫茫一片，置身其中，仿佛走进了白雪皑皑的塞北雪世界。一阵春风吹过，绿色麦浪间密，绿色麦浪夹卷着白色的浪花滚滚涌来，很有一股淡妆美人的清冷和绝色的韵味，令人心旷神怡。四周的青山如带，牛群散落，闲逸舒适的田园风光让人忘记了城市生活的纷纷扰扰，仿佛来到一片人间天堂，来一场旅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吧。来，自驾坐标广西省南宁市的隆安县，从南宁出发，自驾线路是南宁到南圩，再到阳湾，再到布泉乡，再到隆会，再到隆里，就到了更望湖。哈哈，我还真的是去过广西，但是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有点小计划哈，有点小心动了，计划走起。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张震岳《爱之初体验》，感受一下早期张震岳的那种放荡不羁。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爱之初体验，光听歌名并足以激动每一颗年轻的心了哈。歌曲的词曲呢，均是张震岳一手包办的，算得上是张震岳的成名曲了，完全展现他的才华和风格。 Thank you.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又到周三了，又到周三了，又来感受一下房车的慢生活了。那么当然是在音乐当中了，感受一下房车那种在旅行当中生活的样子。啊，今天为房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Passenger Burley 的这首 Beautiful Words。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 We would light up the sky when we'd fly. You were orange and red like the sun when it sets. I was green as an apple's eye. You said you loved all the songs that I'd sing, like nothing that you'd ever.I said I loved you with all of my heart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 We'd sing when the morning would come. You were silver and blue like the moon when it's new. I was cold as a summer sun. One day was for a different song. One that I just couldn't. But the melody sharp, the words all wrong. Those were the last days of spring. To build a nest, we pegged feathers from our chests, like a book tearing out every page. We want to know that these feathers would grow.To a beautiful cag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要什么，迷途的我独自生活，孤孤设计破碎中我去幸福留下的承诺，也招了蜜蜂在沉睡，痴痴的心寂寞相随，努力吸着这口气，尽量别呼出我去的甜蜜，想掉泪心很碎，失去的甜不会，仅有的紧握着，却没有人珍惜，舍不得以枯萎，水太多永远只是负累，可惜心却最伤谁，我眼泪眨无力挣扎，任呐喊变成沙哑，再认真再诚恳，有些事我愚蠢，其实没差，一手的伤痛再多一下，紧紧让我找个疗伤角落好吗，我也没差，在叹息，痴痴的心寂寞随行，努力吸着这口气，别让我呼出无趣的回忆，想掉泪心很碎，失去的填不回，仅有的紧握着，却没有人珍惜，舍不得以枯萎，水太多永远只是负累，可现在心却 是吴莫愁的梅叉。那这首歌曲呢，本以为是这张专辑当中最绝美的作品了， MV 呢更是金曲奖的制作人王志平来倾力打造的，影像和声音融为一炉，通过超现实的艺术手法，迸发出了感情世界当中最绚烂的色彩。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这个时间最后呢，我们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手语。 爱我心里 什么介绍我给你的酒我放胸口只你相信不要怀疑只片星空就一直有你拥有 Hey girl 请你右手这不是在我手 Hey girl 请你左手你可以想太多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爱我心里太多 I'm high Hey girl左手，自己要好那只手。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准幸福，只要点头。我的手里是钟，假装不懂。我爱你呀，你好多遍。发烧那些头发，发烧那些头发。没办法逃离你的魔法，为我的真理那么。 周董，周杰伦的手语，这是属于电子 R&B 浪漫曲风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甜度百分百的浪漫爱情片。副歌的旋律很适合跳双人舞哈，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两个人，眼中只有对方了。好，承载这么浪漫曲风歌曲的节目当然是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斌。广告之后呢，还会听到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曲，还有方大同的《黑白》和刘瑞琦翻唱周董周杰伦《温暖的房间》，二选一。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优雅风度 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正在发生。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白姐。白杰，白杰来北京首创奥莱了。 嗨，没错，我是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节目主持人白杰。4月20号，我和我的搭档为你拉开首创奥莱店庆狂欢季的序幕。4月30号至5月1号，首创奥莱36小时不打烊。4月20号，我在首创奥莱等你哦。 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全行其道。首创奥莱，我来了。 月公馆春季购房节，空港南50至90平米精装公馆自由购，五重惊喜抢不停，010-88-918-918，010-88-918-91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八房证第2017438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全家春游啦，中秋

昨天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成立了，今年五月起，该联盟旗下16家商业影院和4所高校每周将至少放映2部艺术电影，为市民提供更多观看艺术电影的机会，这也是北京首个艺术电影专属放映平台。联盟的首期放映将在今年五月举行，放映影片包括《建国大业》《本命年》《顽主》《天梯》《定军山》《钢的琴》，还将举行立陶宛电影展。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国家广电总局启动了2018中外影视艺制合作高级研修班，将举办多场论坛和北京国际电影节观摩活动，10多家影视机构还将在电影节上进行路演，进行作品推广和播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Go green eyes, you see me in the perfect light, and even for the thousandth time.Yeah, your hands could make my skin light up like diamonds. Maybe it's chemical, something about you really drives me crazy. Maybe it's magical, it could be the stars above or all to blame. I get emotional, knowing you never ever try to change me, 'cause you know who I am. God damn, you're giving me shivers, running up through my spine, giving me shivers, you're making me lose.What you do, make my body shiver. Perfect fit, like mine and on your pillow lips. It's like 1,000 ego trips. I'm dying to go anywhere you take me. Maybe it's chemical, something about you really drives me crazy. Maybe it's magical, it could be the stars above or all to blame. I get emotional.'Cause you know who I am. God damn, you're giving me shivers, running up through my spine, giving me shivers, you're making me lose my mind. Always deliver, pulling my triggers.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what you do, make my body shiver. Shiver. 寒战 Shivers， 来自美国的创作才女 Rachel Plantin 啊，她是这个词曲创作者哈，而且她的音乐都是很前卫很动感的，总能大胆的唱出全新的自我。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北京时间10:37:48，我是腾冰，你是谁？谢谢你还在路上相伴，有谁从一开始9点一直收听到现在呢？真是完整收听我们汽车音乐会节目2个小时的，请举手出表扬哈。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是李宗盛写给赵传的歌，表达的就是他出道初期的那种艰苦。我是一只小小鸟，小小小小的鸟，虽然我很渺小，但是我也想有一天可以展翅高飞。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